我会的一些，任务中女，这就是责备我男尊者的，也是佛责备我们呐、啊。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是任务中女呀、啊。那个迷，你各位看看，是雾中迷，不是迷中迷。有没有迷中迷的？没有。本来是雾的，你不雾了叫迷啊。雾中迷，那个迷里头有雾啊。我们现前是迷雾同时存在啊。不是我只有迷没有悟啊，连个草木砖头他还有法性啊，他还不迷了，我们怎么没有？这个就是不能够体会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啊！佛在《华严经》里面给我们说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道啊！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这个道是本来之物，而我们怎么样不明了本来物的自性，而凡在这个当中啊，误认四大为自身，原因为自心，这就是我南前面所说的，以动摇者为身境，以能够思维想象推论的，这就是自己的形象，这就叫做本悟心中，妄人迷情啊。也正是佛前面所说，任无为己啊，这岂不是雾中之迷吗？这一句只有四个字，释迦牟尼佛将我们的迷观点破啊，是导我们开悟的门径，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够体会。说到雾迷，要对前面正导这个比喻来解释，也很恰当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。真心之中，给诸位说，迷雾都没有。 这是诸位可以细细去观察的。你观察你的见性，在见性里面有没有迷，有没有悟？观察你的闻性，闻性里头有没有迷，有没有悟？心中没有啊，这就好比真相。佛在前面讲呢，这一正一倒，就好比是正是悟啊，倒是迷。这一手臂当中，你到哪里去找个正，找个倒？你找不到啊！你在手臂上能找得到正道吗？六根根性、见闻觉知里面找不到正与道。那么佛是说这个正颠之颠性颠倒是什么是意思在哪里呢？你明白真相，就叫做正辨之。你不明这个真相，以为这是正，这是倒，正也是颠倒。为什么呢？本来没有正倒，你在这个分正分倒，就是叫性颠倒啊。如果我们拿六祖给神秀大师两首偈子来说，六祖大师的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，是属于真辨之。神秀大师时时勤佛事，悟时惹尘埃啊，那叫性颠倒。这个境界很高很高了，确确实实是修正了义啊，是了义经啊，不是不了义啊，有修有正的不是了义，无修无正的是了义。你一修就错了，你修个什么？清净性里面无正无倒无是无非，再问问你修什么？所以进了信的人，他答复人，他那个用功修行，饥来吃饭，困难眠，那只有如此，除此之外他还什么呢？他没事吗？肚子饿了吃饭，疲倦了睡觉，那就是他修的大行啊。人家住在什么境界？住在一真清净法界，他不是住在十法界的。十法界都没有，哪来的六道轮回啊？再给诸位说明白一点，他那个境界的不生不灭，不但他真的心性不生不灭，他的身体也不生不灭，所谓是金刚不坏身啊。这个道理我们很不容易懂啊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懂，为什么不能接受呢？那就是我们任务中迷，我们把自己这个肉身呢要当作身，肉身有生灭吗？怎么是不生不灭呢？ 人家悟的这个境界，他不是以自己肉身是自己身。什么是身呢？物质是身相，精神是心相，物质不灭啊。身怎么会灭呢？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呐、啊，我们现在讲这个精神是阿赖耶的见分呐、啊，性相同源都是真如本性所现之物啊。它怎么会有生，怎么会有灭？所以悟了的人，他是以整个大宇宙一真庄严，就是他自己的身法身呐、啊。报身是智慧之身呐、啊，应用是应化之身呐、啊，应用是化身呐、啊。我们现前这个身是化身啊，化身在凡夫就不通知人看到，有生老病死，在他自己看到是呢没有，自己在应用是随缘应用，正是本经后面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身心之中不见一法生，不见一法灭，这是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无生法缘。真的无生法人，一般说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算是有了地位了，取得了地位，在原教初住菩萨正一分，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也就得一分法人。那么这个意思，咱们星期二的晚上大智度论呢，我们读到37道品，37道品这一卷里面也有相当长的一段论文来说明菩萨修学的次第，相当重要。这一句我们就讲到此地，下面这个三句毁昧为空，空毁暗中，皆暗为实，这一段这个三句是说明宇宙万有的来源。你看现在许多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都在探讨大宇宙从哪里来的，什么时候有的，什么原因有的，一直到今天固然有许许多多的学说都是在魔家理想啊，都是假学的呀。没有一个学说是肯定的，没有一个学说能说的人心服口服。 所以我常说，那一些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，没福报，没有因缘，没有能够读到佛经。他们那些人真是聪明极了，不像我们这个笨头笨脑啊。那些人要学佛，很容易开悟。因缘不拘，他遇不到这个圣言。佛在经里面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、少福德、少因缘，很有道理啊。善根、福德、因缘都具足，要晓得，我们是有大福报的人，没有大福报，不能三者都具足，不能三者都多啊。福德，给各位说，绝不是说有钱就叫有福，有地位就叫有福，有眷属就叫有福，有福那错了。福德之相是什么相呢？是智慧之相。是清净之相，是慈悲之相，这个才叫真正有福啊。一切无所有啊，一切不缺乏，这个是大福德相啊。世间人与福德也迷惑啊，真正的福德不晓得怎么求法，不知道。所追求的是灾难，是烦恼啊，是恶业，是恶报，他追求的是这些。这就是在这个修学上已经是颠倒了，这是无福之人。那么佛在这一段给我们说啊，说明色法之来由，这个色在今天来讲就是物质啊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现在科学家对这个物质的分析啊，就分到原子、电子啊，分到粒子，这个东西从哪来的？整个大宇宙就是这些基本的物质组合的，吃穿是一或是二啊，所谓是排列的方法方程式不同而已啊。物质是一不是二啊，这从哪里来的呢？佛在此地三个这个字说得清清楚楚，毁灭为空，毁灭是无明，这个意思是说 心妙心。前面讲过，本无迷雾身心之相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想悟，要想见心，要想齐如法界，我们还要执着有身有心有迷有悟，那就是禅宗祖师说的了，你不要等待余年去悟去吧。诸位想想，十二生肖里头有没有属驴的？哎，什么时候你到属驴的那一年你才能开得了悟？这个意思就是永远都不能开悟了。我们如果要真正的开悟，头一个把这个小的这个身心之见要打破。什么是我的身呢？净虚空净宇宙就是我的身，这不是假想啊。我们拼命想，哎，想把这个宇宙想成我的身，这不行啊，那是妄想，那不是清真。去掉妄想才是清真，清真什么？本来如是嘛，不是想象而能够得到。想象是用意识，刚才说你要能舍是用根，你用见性是见，见性无分别，见性就是尽虚空变化界，是一不三。实有分别，有分别就有界限，就有范围，就不能够见到全体。齐心论里面所谓一念不觉二有无明，那么我们再追问呢，什么原因一念不觉？是即时起的这个一念无明啊，佛菩萨教学遇到这样的学生很难教啊。虽然难教，他不灰心，他还是不肯放弃，还是有耐心地慢慢地教。我们之所以不能开悟，就是随遇所转，这是不能开悟的原因。佛说个一念不觉，我们马上就起了个念头了，什么原因一念不觉，什么时候一念不觉，麻烦呐。这个怎么样呢？这无明里头又增长了无明了。佛叫你破无明，你看无明里头又增长无明。佛叫你不要分别，你在里头是分别里头又加分别。那我们就是这一类的学生，最难教的学生，随遇所转，而不晓得怎么样。离开佛的言语啊，就悟了。佛在《金刚经》里教给我们受持的妙诀，立言说相持，立文字相持，立心缘相持，我们要真真果然做到这三点，那是如来的好学生。为什么呢？一文千悟啊。 一听就开悟了。可见那些开悟的人，人家是不随言语转，这是我们中国俗话所说的，他会听，他听的是弦外之音呐、啊，他不落在语言文字里面，不会听的就死在言语文字之中。这就刚才讲了，随语所转，死在言语文字之中，这怎么能开悟？那么这个地方讲，毁灭为空，为什么毁？为什么灭呢？毁灭就是无明啊！你要问什么原因？有这个毁灭，几十期的毁灭，这就叫头上安头，自找麻烦了。不解如来真实意啊，如来真实意里头，说而无说，悟无说而说。说之说里面怎么可以起执着呢？怎么可以起分别呢？楞严经要熟读，这些道理全都在经中。前面教诫我们不可以原心听法了。原心是什么？第六意识。无惧其意识来听法，听的是法尘。听佛讲言的音声，你是听的声尘。而佛是意思在哪里呢？佛是叫我们听音声之心，叫我们看是看色性啊，不是叫我们看色尘啊。而要闻身心呢，不是叫我们闻身尘啊。六尘是染污的，六心是清净的，佛菩萨与我们都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所得的受用不一样。故佛菩萨是用六根中之心，而我们所用的是六根中之识。用根心生智慧，用六识生烦恼，这是不相同的所在。我们这个话还是在这么说法，妙明心体最初一念不觉，起了妄明了。这个问题向后还有很长的经文来讨论。不但我们有这个疑问呢，在第四卷一开头，富罗诺尊者就提出的问题，问释迦牟尼佛，那个最初一念无明什么原因起来的？那个最初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来的？还有第三个问题， 无名断了成佛了，成佛之后即时再起无名。你看问的比我们想的还周到啊。那么在本经里面都有详细肯定的答案。这个里头字只有十二个字，含义实在是太深了。这个是宇宙根源。那么今天时间也到了，我看这个三句啊，这个问题，下个星期六我们再来，详细给诸位来讨论，我们物质是怎么来的，这个问题要搞清楚，要对它的真实相，确实了解，没有疑惑了，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啊，就没有障碍了。六疑必然是障碍。那么下个星期六是七号，七号是吧？这个物业给写在黑板上。我们图书馆举办一个教友放生。那么图书馆呢，租的有这个大型的游览车。那么希望同学们呢，要早一点报名。报名人数多了，我们就租个两三台车，如果少了，我们就一台车，大概一台车是坐50个人的，是听说是冷气的车，这个中午的便当呢，需要多少钱，我们再通知诸位，车呢是图书馆报的，车费呀不要大家付，就是中午吃饭，那么放生呢，个人随喜，个人随喜。我们把钱集中起来，到那一天的早晨再去买，那么几点钟我们约的车在图书馆这边集合，希望大家有时间喜欢去玩的人，我们在这边登记，我们是办一天的教友，星期六，星期六的晚上给你到场讲经，那么可能是晚上晚餐呢，有意思在这个北城或者是哪个地方素食馆。我们晚上在那边吃饭，吃完饭到这边来的时候，在讲经。